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70集，耍流氓。小四子和萧良同时扬起脸打了个喷嚏，萧良揉了揉鼻子，小四子捏住鼻子，这屋子好香。此时众人正在太师的卧房，太师看着桌上一大炉檀香，无语的看庞福， 这是干嘛？ 那什么，齐夫人说让拿着这个香炉每个房间都熏一熏，盖盖味道。 众人都好奇的看着太师，这是有什么味道要用檀香盖？太师嘴角抽了抽，刚才他是让庞玉传话给他小妈，说包黑子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拾掇拾掇，把前味太重的东西盖一盖。可惜庞玉他小妈，也就是太师这位七姨太，是个直肠子，别看长得挺俏，可是脾气直不愣登的一根筋，还真当太师让他盖味道。太师扶额，包拯则是拍了拍他， 哎，你别磨蹭了，东西呢，赶紧。 哦， 太师对庞福指了指，于是庞福去床底下提出来了一个特别讲究的锦盒来。这锦盒可真高档，众人除了白玉堂之外，都觉得自己是乡下来的，什么都没见过。太师打开了锦盒，就见盒子里有两样东西，一对黄金龙凤镯子。 这是镯子啊，好大，我还以为是袖套。 那什么，我是都收了一套，都是龙凤的，若是我闺女以后再生个儿子什么的。 众人望天，太师还是没法忘了他的太子梦。 就这两样，没什么特别啊。 还有再下一层。 太师说着将锦盒这一层拿了起来，原来下边还有一层，下一层是两条银色的白锁链子，锁上有龙凤图案，十分精致，还有一对银色的脚镯，小孩用的，设计很巧妙，脚镯上的珠子上有不同的龙形镂花和凤形镂花，可以顺着圆滚滚的脚镯滑来滑去。众人觉得好玩是好玩，也好看，但实在没什么特别值得人来偷的样子。 还有吗？ 有的有的。 太师又拿起了一层，下边还有一层，这一层是两条八宝的腰带，腰带上镶嵌了八种宝石，也是一条龙一条凤。众人又欣赏了一番，赞叹了一下精致后问还有没有。 还有最后两样了。 太师又拿起一层，看最下面一层是两块玉佩，一块龙一块凤。这两块玉佩绝对是翡翠的，而且还是好翡翠，碧绿透亮，工艺也好，龙凤栩栩如生，两块翡翠玉佩大概半个手掌大小。 嘿嘿，这一对最值钱。 上好的老坑种。 哟，五爷懂行，您上眼瞧瞧。 太师拿起了，颇为得意地将其中一块玉佩对着光亮，白玉堂微微低头看了一眼，发现两块玉佩几乎都是透明的，通透晶莹，内里不见半分瑕疵。 好东西啊，是古物吧？ 是挺透亮。 嘿嘿嘿，根据龙凤的形状，应该是汉朝留下来的宝贝。 太师小心翼翼将两块玉佩放下。包拯可没什么闲心欣赏宝贝，这几样东西虽然也是价值连城，但就他对庞太师的了解，他那个宝库里比这些个贵上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东西都有，这几样东西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如此冒险来偷？还是他们的查案方向错了？那贼想要的并非是这几样东西，而是别的。而公孙显然和包拯想法接近。 太师府上比这东西值钱的应该还有吧？ 老夫喜欢收点古董什么的，自然是有的。 其实几件宝贝倒也不是说什么稀世珍宝，只是样子吉祥，拿来给我外孙做礼物，以后还能给他做陪嫁呢。 众人盯着那一箱子八件宝贝发呆，和普通宝贝没太大区别呀。 先没收吧。 啊，老包，你要疯啊？我要送我外孙的。 你确定要送？那出了什么事你自己负责啊。 这几样都是金银珠宝，都是些死物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 会不会跟来历有关系？ 来历？东西哪来的？来路正不正啊？ 都是跟朋友买的，还有拿宝贝换的。 说着，太师叫庞福拿来了账目。 金镯子那一套是跟前几天来荒城的江南最大的金铺老板买的，银子那一套是惠州一个老朋友给的，八宝袋是从董晓那儿买的。 董晓？ 董晓是皇城最大的金玉铺子的老板，他那儿东西很多。 这两枚翡翠呢？ 白玉堂倒是对翡翠有些兴趣，这种老坑种不多见，如果还有他也想去买两块。 这两块更巧合了，是吴灿卖给我的。 吴灿？哪个吴灿？ 王爷，吴灿做过你手下的，就是三司的都统吴灿呐。 赵普嘴角抽了抽，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张大了嘴。 那个吴灿？ 嚯，吴灿混到都统了。 赵普回过神，欧阳和龙桥广一起鄙视他。 重点错了。 对啊，怎么会是吴灿？那小子大字不是几个，是个老粗啊，他还倒腾翡翠，他连琉璃瓦和青砖都分不清楚。 公孙瞄着赵普，这两样东西有何比性吗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这要问吴灿了。我是那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的时候，讲起想搞两块龙凤形状的翡翠，当时就有朋友说帮我去问问。第二天吴灿就找上门来了，说有上好的翡翠两块请我过目。我起先见他五大三粗的，估计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可是啊，他拿出来我一看，我二话不说就买了。 他还有吗？ 你想买啊？ 好东西啊。 早上小四子说什么来着？挥金如土什么呢？不过还好白玉堂还比较有品味，对之前的金银宝石什么的没有什么大兴趣。 也不知道有没有可爱一点的翡翠猫啊， 传家宝之类的？ 应该不会啊，吴灿很孝顺的，如果是他爹娘留给他的，他穷死了也不会卖啊。 那是，再说了，我听说他混得也不错呀、啊、而且赵家军那么多人都在开封，谁等银子就急，直接上九王府说一声就行了，不至于要卖宝贝。 不如叫吴灿来问问吧。 赵普点点头，让个影卫去叫吴灿。吴灿一听说赵普找，屁颠颠就来了。而此时的开封府里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的情绪。邹良随意拿着一颗棋子儿，看眼前的林业火。 你到底下不下？ 你要我干嘛？ 脱衣服。 邹良答了一句，说脱衣服跟说请客吃饭的语调一样一样的。林业火倒抽一口冷气，一把护住自己的衣领子，往一旁挪了挪，瞄着邹良。 干嘛要脱衣服啊？ 看呢。 邹良回答的还有些不耐烦，似乎嫌林业火啰嗦。 看什么？ 废话，看你。 邹良敲敲棋盘，让他赶紧。林业火僵直了身子，觉得哪儿都不得劲儿，不确定地盯着萧良。 你要看我光着？ 是啊。 你看来干嘛呀？ 想看呗。 想看？ 你倒是下子儿啊。 我还没说要赌呢。 怕输？ 呸，明显是老子吃亏一点，干嘛输了要我脱给你看啊？ 怕什么？你又不是女的。 我 我是男的也不能随便看啊，你随便给人看的。 邹良歪过头，似乎觉得突然炸毛的林业火莫名其妙。 你想看？ 哎，你想干嘛？ 林业火蹦起来往后退了一步，邹良站起来伸手解腰带。 你想看不早说，给你看。 说完，邹良开始脱外套拽里衣，林业火一把按住他手。 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耍流氓啊！ 我脱衣服也叫耍流氓？ 哎，不准脱，臭流氓！ 我哪里流氓？ 你脱光衣服那不是流氓是什么？ 林业火边说边左右看，四周围有什么人看见没？ 你洗澡不脱衣服，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光着的，那你岂不是一出娘胎就耍流氓？ 你这流氓自己脱光了满大街跑我都不理你，你干嘛要看我脱光啊？ 我跟你下棋打赌，这不叫耍流氓。 这还不叫耍流氓？那怎样叫耍流氓？ 这样。 说着，邹良双手抓着林业火的衣领子往两边一扯，撕拉一声。 啊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猫， 干嘛？ 要开工了。 啊，开什么工啊？ 龙图啊，你不演了？ 啊，不行，我的俸禄。 算了，困就再睡会儿吧。 啊，我的俸禄，不行。哦， 哎，今天我来吧。 好。 各位看官，我家猫儿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。